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04集，天咒。 有人帮忙的确比较好下手，问题是怎么把帮凶找出来。 众人都刷啦一声转过脸看展昭，展护卫不由得紧张。 干嘛？ 你鬼主意不是最多吗？想想法子看。 展昭轻轻搔了搔头，望向门外越聚越多的兵部众人。白玉堂就见展昭的嘴角突然挑了起来，就知道这猫估计真的有馊主意了。咳咳，展昭轻轻咳嗽了一声，对兵部侍郎招着手，杨大人擦着汗就进来了。 展大人，有什么凶手的线索吗？ 展昭点点头，跟杨大人耳语了几句。兵部侍郎的脸上出现了疑惑的表情，不过既然展昭这么说了，他就点头出去照办。没一会儿，就见院子里聚集了几乎所有的兵部官员，兵部侍郎让大家一排一排站好。总共40多人，分别站成了两排，背对着背，一排对着南边的院门，一排对着北面的院门，中间留下一条走道。兵部侍郎看展昭，展昭接着点头。 所有人双手背到身后。 那些官员面面相觑，虽然一头雾水，不过还是照做了。展昭跟赵普又低声说了几句，赵普微微一扬眉走了出来。这里官员大多品阶不低，展昭出来说话人家未必都听，但赵普就不同了，论摆谱除了赵真就是赵普最靠谱了。这位兵马大元帅别看在开封府整天斗小四子斗公孙，天天被公孙追着打，但对于满朝文武来说，这位可是要命的修罗，因此兵部众人大气都不敢出。赵普按照展昭教的法子走到两排的中间， 手都背在后面，不准伸到前面去，拍到哪个哪个才能把手放到前面去，明白了吗？ 众人都点头表示明白了。赵普说话的时候，展昭已经走了过来，背着手在那些官员身后踱步。兵部侍郎也走了过来。 展大人，找什么？ 翻看他们的袖子，袖子上面沾着血的都抓起来。 说完，展昭和赵普就开始在那些人身后踱步。白玉堂拉着小四子也溜达了过来。走了一会儿之后，白玉堂轻轻拍了拍小四子，对他使了个眼色。刚才展昭已经教过他了，小四子立刻喊了一嗓子。 那个人袖子上有血哦。 小四子的话刚出口，就见有两个人突然冲出队伍，朝着院门冲过去，只是他们刚跑到门口，就被天尊隔空滴溜了回来。摔到院中的是两个年轻的官员，这两人都是曹楠的手下，平时经常出入曹楠的书房，刚才来送公文的就有这两人。兵部侍郎告诉展昭，这两人一个叫刘勇，一个叫陈平，都是曹楠的副手，帮忙处理公文。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都下意识地低头去看自己的袖子，可奇怪的是他们的袖子上并没有血。两人打了个愣神，才同时看向展昭，明白自己被炸了。展昭的确是使诈，这招高就高在让他们将手背在身后，而展昭他们从众人身后走，身后发生了什么他们谁都不知道。加之小四子突然喊起来，这里如果有帮凶，刚才铁定帮忙举模子，那么多血谁知道会不会沾在袖子上，万一没有礼一眼难保啊，心里有鬼的多半会选择赶紧逃，因此就来了个不打自招。众人都瞄展昭，果然是满肚子坏水。展昭微微眯眼，翘起两边的嘴角过去看那两个被抓住的帮凶。二人倒是也老实，跪下求饶，说是被逼无奈。 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？ 刘勇和陈平跟几人解释， 昨晚上他们回到家中，发现家中幼子被绑架了，只留下了一样东西。留在刘勇家的是一张皮子，上边镂刻出了一个花样，就是墙上那张鱼尾肚的花样，也就是展昭他们说的模子。而陈平家里留着的是刷子。另外二人还都收到了一封信，信上说明天他俩只要到曹南房中将模子贴在墙上，用曹南的血刷一遍，留下一幅血图，任务就完成了。他们只要负责烧掉两样东西，当夜他们的孩子就会回到家中，否则的话就等着给孩子收尸。展昭等人都皱眉，原来是这样，难怪画刷反了，这俩根本分不清楚哪面是正面哪面是反面。 东西还在吗？ 在的。 陈平颤颤巍巍跑到一旁，搬开了一个花盆，就见在花盆底下藏着一卷带血的皮子，还有一把沾了血的刷子。 你们知道凶手是谁吗？ 看到了，一个黑衣人，蒙着面，动作很快，我们也没看清楚。我们刚刚走到门口啊，就看到他拿着一把弯刀，那不知道怎么就从曹大人身后闪了出来，然后割掉了大人的头之后放到桌上，一闪就没影了。 他走的时候我听到他嘴里似乎是念念有词的在说什么。 说什么？ 天舟什么的。 天舟？什么舟？ 看到那一大滩血应该会没心情喝粥吧。 会不会是天咒之类的？ 天咒倒是有可能。 展昭打开那张血乎乎的皮子看。 画正的话是什么效果？ 赵普让人找了张白布来，用墨汁刷了一遍那模子。等画完拿掉模子，众人望向那幅图，这一看都愣了。 像不像？ 嗯，是满记大堂里挂的画。 难道对方是想暗示凶手来自满记？ 这么巧杀了曹南，哎，也就是说曹南真的跟当年的案件有关系。哎，难道争风吃醋而杀人的猜想，这还真的撞对了。 从兵部离开之后已经到了晌午时间，众人跑去太白居吃中午饭，边商量下一步怎么走。刚进太白居的大门，就见小六子乐颠颠跑过来招呼。展昭看了看大堂，往日太白居这个饭点大堂里都坐满了，今天是怎么了？空荡荡不见人。 小六子，今天不开张吗？ 小四子坐在西古路肩膀上，好奇看小六子，小六子笑眯眯摆手。 哎呀，今天都不来吃饭了。估计是跑去城北看热闹去了。 看热闹？ 展昭眼皮子又是一抖，通常有热闹看就表示他有麻烦来了，而且开封城里别的不多，就是吃货多，对于吃货来说什么都能少，但中午饭绝对不能少啊。多大的热闹，那帮吃货连中午饭都不吃了跑去看。 又出什么事了？ 哎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哎呀，城北今天城门开，那好几家参加寿宴的人马要进城呢。 哦，今天辽河西下的贺寿人马貌似都会来，所以欧阳一大早就不见人了。 就为了去看这个？ 展昭觉得无趣，还不如吃饭呢。 其实啊，我跟你说，这开封城的人主要是去看猫的。 猫？ 白玉堂抬起头，展昭也是竖起了耳朵。 看猫？ 展大人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皇上寿辰要庆祝三天，那其中有一天呢，有一个赏猫大会，各地送来名猫要比拼一番呢。 撑的，要猫还各地进贡干嘛？直接上红营寨我家猫窝里面找好不好？上开封府吆喝一声，你也能聚集上百只啊。 很多猫吗？ 哎呀，那是啊，那刚才第一波进来的时候还故意不用布遮着，随便看，有大有小，据说啊，那有的长得跟小老虎似的。 白玉堂轻轻摸了摸下巴，双眉一挑。赵普摇头，赵真这纯粹是本着没事找事的心情在折腾呀。 我以前看过一本猫谱，是一位爱猫之人编的， 据说天下的猫有上千种之多，品相各异，性格不同，单单眼睛的颜色就有很多变化。 小四子拽拽西古路，西古路仰着脸看肩膀上的小四子。 熊师侄，俺饿了，吃了饭再去城吧。 城北也有好吃的店，借着今儿机会打折便宜呢，所以那常客都跑那儿去了。 众人哭笑不得看小六子，掌柜的是少给他工钱了呀，这吃里扒外的。小四子拽拽公孙，公孙看看赵普，天尊和阴侯已经站起来准备转移阵地了。展昭总觉得这么去会有什么无妄之灾，毕竟是看猫啊，就问小六子， 我们就这么走了，掌柜的不该骂你了？ 哎呀，哪能啊。 小六子笑嘻嘻搓搓手，他话刚说完就见五爷递了个元宝过去，站起身对展昭勾勾手指，那意思换地方吃饭。展昭无语的被拽了下来，众人下楼就见小六子欢天喜地跑去见掌柜的，掌柜的收了元宝边上账边夸他机灵，不用起灶就有的赚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